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这哥哥是 哥哥就是寡棍儿， 哥哥嘛就是寡棍儿。 哎， 那我说什么？ 可不是我，你不是第二的。 这第二的是什么？ 第二的就是兄弟。 第二的是兄弟。 对， 那第三的呢？ 嗯，还没来呢。 那甭等他了。 哇 哇， 你不是那寡棍啊？ 我老听我是寡棍，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可不是 啊，第二的。 哇， 你是多的来的？ 野了后行来的。 野了后行你怎么来的？ 跟那个野车来的。 你没遇见海怪呀、啊、 你没碰见大老妖啊？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说你个夜车来的吗？ 什么呀，我说我个夜里那趟车来的。 哦，夜车呀。 哎，就是夜车。 哦，夜车 是啊。 你也学到哪里了？ 学到葫芦青豆腐坊了。 都见着了吗？ 见着了。葫芦青李老贼张老万拉了一徐的官儿啊。 听我来的不用、哎、 听你来了。说你发了财了。 发财 开了个大粪厂子，管了十几个厕所呀。有这十几个厕所呀，你这一家子吃不了呀。 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说你买的那个写个钱吃不了呀。 你得把这钱字说出来呀。第二呢， 哇，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啊？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像要收成，又闹了蚂蚱了。 闹蚂蚱了？ 这个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的天，盖黑的地了，到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的全给吃了。 全给吃了？ 可不是啊。 那我那个地怎么着、啊、 哪有你的地啊？ 老爷庙下坡那四十八亩地不是我的吗？ 那不是侯老庆的？ 侯老庆啊，倒进我 了。我倒进你了？ 可不是、哎， 看见你那个地也就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呀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蚂蚱是神虫啊，到了别的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的全给吃了。你看这是你的地呀、啊，那呼的打呼的打又全走了。你这个地里甭说蚂蚱呀，连个蚂蚱籽儿都没有啊！ 我那个地收成了， 也没收成。 我是没蚂蚱， 蚂蚱是没有啊，那个水全没了人了。是啊，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儿呢、哎、 合着我什么全没捞着。 哎，也别说，水下去以后收成两口的 粮食。 蛤蟆。 蛤蟆呀，这回啊咱不学这个。 哦，不学了。 咱们学一回呀、啊、山东人。 哦，学山东人。 张嘴就来、 哎、那是 山东人管一家子怎么说？ 那叫混家子。 一个村的人， 一锅踏了印， 上北边 到这薄边， 上北边找个人， 到薄边这个天里找个印， 掌柜的， 算掌柜， 学徒的， 小立本， 吃饭 得饭， 吃肉 得肉， 吃鱼 得鱼， 吃鸡 得那个小鸡子肉。 这怎么这么费事？ 字稍微的多一点。 咱们俩人学学山东人， 学学山东话方言。 对对对、啊、 要学的话呢，我必须得是你三大爷。 行，这别学了。 为什么？ 这还没学呢，你先要便宜。 不是要你便宜、 啊、 这里头也是有一个故事情节。 哦，那你给介绍介绍。 这是解放以前呢，你父亲在北京开买卖。 哦哦， 我呢给管账、 嗯、 论着是你这么一三大爷、 哦、 叫不叫的没关系，可是你又不叫，我还挑个理、 嗯、 后来呢你父亲死了，我呢到别处去开买卖去了，我就发了财了。你呢把这买卖接过来以后，你不学好、 啊、 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把这些买卖全抖了出去了、 哎、 最后按山东话说您就抱了蹲了、 嗯、 按北京话说您就要了饭了、 哎、 到处找人要钱。那么你呢就要到我这儿了、 嗯、 我呢冲着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 嗯、 但是我还要说你几句，可是你又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这说话叫别人这么一听啊，就跟打起来一样。 对，山东人说话都气粗嘛。 那、啊、不不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因为你有病。 我有什么病？ 也没什么大病， 嗯， 小三灾吧， 也就头疼脑热。 什么温病、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翁、打背、阻疮、脖子连疮、腿塞漏、砍头疮。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啊。 我还得简单的给您化一化妆。 哦，我还得化妆。 哎，为的是呢把您这个病态给表现出来。

装哭，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生活像等待创作的念头，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双眼在梦想里找路开，问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 声叫、哦、也许你呀不会听到，把梦想找到，要过得更好。我不